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我哋亦都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咧掀起呢一场嘅关税战咧，就好多人关注系会唔会咧系会跳掣，好快咧系变成另一场嘅热战。咁啊 ，Donald Trump 咧即系佢个人嘅性格，俾人睇到咧系好似系急躁，但系其实后边系乜乜幕僚啊，系帮佢喺度咧系重整全世界嘅布局。例如话乌克兰啊嗰个战场咧和平尚未解决咧，就突然间咧伊朗嗰度咧由气温系急升，就 Donald Trump 咧就严正警告伊朗唔可以咧系制造同埋拥有核弹，否则咧就会有非常之另类嘅行动。咁所以咧就中国嘅国家主席咧习近平咧就访问越南啊，跟住咧就系柬埔寨，然后咧就马来西亚。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咧，亦都喺全民教育国安法咧呢个开幕式嗰度咧，系发表一篇咧系战斗格嘅支持，就要求香港人咧就毫无选择，一定要咧大是大非佢所讲嘅吓，就坚定咧系企喺中国嗰边，并且咧系话俾香港人听啊，佢认为啊呢、这个。而家个 Donald Trump 咧，唔系话要中国嘅关税咁简单，系要中国嘅命。咁讲到话命呢样嘢咧，其实夏宝龙嘅讲话，正如我哋今朝喺个快讯里边咧都话，其实系对香港咧系召开一个叫总动员嘅。呢个总动员到底系进入紧急状态，定系战争嘅戒严状态？呢个咧系只差一线，因为全球啊喺呢个战民咧确实系密布。因为最新咧就系美国印太司令部嘅司令 Samuel Paparo 不帕罗喺四月十号喺美国嘅参议院听证会嗰度咧就严正警告，一旦西太平洋爆发战争，将会咧系摧毁全球经济，而且咧有50万啊嘅台湾人系将会咧死于佢所讲嘅绝望。对此咧，国防部长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咧就话，不帕罗说法就系说明咧，美国对于印太地区嘅繁荣同埋稳定系有关美国嘅核心利益。顾立雄国防部长话，咁样会阻吓中方可能嘅无尽行为，关乎咧双方共同核心嘅利益。咁啊，不帕罗咧呢番说话吓，点解咧佢会喺国会出席呢个听证会咧？咁呢个咧系说明而家美国无论系白宫啊，无论系呢个两党啊，同埋国会啊，系对可能西太平洋爆发战争嗰、那个心理准备咧系越嚟越咧系严厉，系咪啊，鲍生？ 系啊，今次咧，帕帕罗喺听证会上边，佢去指出一啲数据，佢话咧，解放军对于台湾嘅军事行动咧，已经系比从前咧多咗300%，即系话三倍。而且咧，嗰啲唔係演習嚟，佢話係實際上嘅軍事作戰嘅部署，即係話咧爭一步咧就可以咧發動戰爭噶啦。咁而且咧，佢預計佢話如果真係爆發戰爭咧，成個亞洲地區嘅 GDP 會整體下降25%，而影響所及美國亦都會跌10-12%，咁啊失業率上升到10%。咁佢預計嘅50萬人嘅絕望裏邊死亡咧。佢嘅解釋就係類似咧社會問題啊、失業啊，或者係因為失業所引起嘅一啲情緒病啊、自殺啊、藥物過量，就唔係話直接係戰爭咧可以令到50萬人死亡。嗱，當然啦，依個係即係佢嘅預計啊，你可以信可以唔信啦。不過亦都佢指出嘅種種數據咧，你唔能夠否認，因為而家咧就Donald Trump 咧就曾經。表示過啦，即係譬如話喺美日安保條約之下咧，美國咧係冇義務咁樣去保護日本嘅，而甚至咧佢想削減駐韓美軍嘅數目。咁呢啲對於印太司令部嚟講咧，唔係一個好消息。咁當然佢可能有啲誇大，亦都可能有啲危言聳聽。但係事實上咧，佢作為印太司令，佢掌握嘅情報比我哋一定係更加多。佢喺第一線裏面，佢收集到解放軍。 嘅演習部署同埋佢哋嘅軍力咧，亦都係更加清楚。所以我覺得佢唔係危言聳聽，因為咧我哋都多次講過噶啦。啊，吸收翻喺呢個1920年代啊嗰個貿易壁壘同埋咧嗰時嘅經濟大蕭條之後咧，過咗十年左右咧，就係、是、爆發呢個二次世界大戰。咁於是乎咧就今次咧其實帕帕羅嘅警告咧。啊，真係可能會導致即係美國或者係盟友咧，會重新考慮究竟啊削軍係咪真係可以咧做得到，同埋咧解放軍而家咁樣嘅軍力之下咧，依場戰爭係咪不能夠避免咧？ 啊，所謂50万人絕望而死咧，就佢就冇講到明係咪台灣，相信咧佢係只係一個新嘅估算嘅方式，可能只包括美國同埋歐洲在內呢啲發達國家，因為咧。即係而家 Donald Trump 日日喺個台嗰度啊，係講一啲咧唔同嘅嘢咧，就喺美國東西岸啊嗰啲咧仇恨 Donald Trump 嘅人裏邊咧，已經係形成不同程度嘅焦慮啊，同埋狂躁啊。即使咧即係嗰啲反 Donald Trump 嘅輿論，我睇到最新嘅就係英國左翼嘅《衛報》咧就評論 Donald Trump 就話佢嘅性格越嚟越似毛澤東。咁呢個咧就令我覺得咧係有啲奇怪。因為咧，美國嘅左翼包括前副總統哈里斯等人咧，就一向都話 Donald Trump 係似希特拉嘅。咁啊，希特拉係一個咧係國家社會主義嘅極右啊，係一個戰犯。咁毛澤東係一個極左啊嘅狂徒。咁到底佢係似希特拉定係似毛澤東咧？似毛澤東有咩根據咧？呢個 Donald Trump 會唔會將數以千萬計嘅美國人趕去一個地方叫人民公社咧？系呢啲咧无厘头嘅譬如咧，啊，你睇得出咧呢啲所谓西方知识分子咧，佢哋嘅心态其实唔系话对台海啊嗰个爆发战争之后嘅经济嘅绝望，系对 Donald Trump 未来至少三年几做白宫嘅主人啊嗰个美国个前景嘅绝望。嗱呢种咁嘅绝望咧，折射到咧系另一个人，就系中国坐喺中南海里边手握军权，如果佢有嘅话。嘅一個咧人物，嗱呢個人咧就最近咧就去呢個越南啊、柬埔寨啊同埋馬來西亞訪問，尤其係咧喺上個週末，當中國啊嗰啲社交媒體啊同埋嗰啲微信啊，個個喺度歡呼話 Donald Trump 已經向中國跪低，因為咧係佢哋話係豁免咗對中國製造嘅產品，包括蘋果手機同埋其他電子商品啊嘅嗰個咧對等嘅關税。一個短暫的狂歡，嗱呢個短暫的狂歡我哋看到一時之間就有如排山倒海的中國嘅輿論咧，就係狂踩呢個美國，話你死梗，然後話中國已經喺度贏。嗱呢種輿論如果你要喺一個帝王嘅制度裏邊啊，係包圍住一個最高啊嘅決策者，如果佢相信嘅話咧，冇咁多艱辛嘅理論啊，佢可能個膽咧係大啲。周圍如果有一兩個幕僚話俾佢聽，喂，而家形勢好轉喎。Donald Trump 咧，啊，據我哋判斷，確實係一個結構性同埋永久性嘅弱勢。啊，佢喺國內咧，而家咧四面楚歌。如果我哋而家唔喐咧，過得三年啊，譬如話過得兩年啊，如果係嗰個中期選舉之後，國會嘅勢力大咗咧，啊，雖然對 Donald Trump 不利，但係對於制肘我哋用武力啊。系去统一台湾咧，嗰、那个可能强啲啦。而家假假地 Donald Trump 咪话嘅，佢话我点解要协防日本嘅？点解要协防欧洲嘅？咁即系话佢唔会协防台湾啦。而家唔喐等几时啊？啊呢啲咧你听两听，左耳入咧就未必系右耳出噃，系会上心同埋入脑啊。嗱，一旦系咁咧，嗱你嘅研判最近啊，呢个中国嘅夏宝龙对香港嘅讲话咧，嗰句就系佢唔系要攞关税。是要攞命呢句说话咧，系咁鲜活，应该就系来自一个人嘅，啊，系直接嘅引述，因为唔会咧系以一个咁嘅级数啊嘅官员咧，系够胆讲得出呢句说话，系对当前嘅形势咁样样定性同埋研判。所以一旦西太平洋发生战争，嗱，呢个帕帕罗咧，佢个讲话喺听证会啊，有一样佢系 missing， 系冇讲到。你话50万人死于绝望喺咁情之下。美国有没有参战？我看个新闻他没有讲到。他说如果西太平洋爆发战争将会摧毁全球经济 d 導致核戰風險升高，啊，會造成50万人絕望而死。他強調台灣海峽對全球貿易的重要性，台灣半導體亦都對美國經濟至關重要。嗱，佢冇講到美國是否參戰，因為總統 Donald Trump 一早落咗 order， 我永遠唔會講我會唔會參戰。但係呢一位咧，印太司令咧裏邊，佢暗示佢話導致核戰風險升高。嗱，呢個咧核戰風險升高，即係話會動用核彈。動用核彈咧，美中兩國之間先有咁嘅能力。咁到時呢個 scenario 呢個假設嘅情處境裏邊，美國有冇參戰呢？你睇下呢啲人講嘢咧，係滴水不漏啊！咁咧，然後當然佢強調台灣海峽嘅貿易航道對全球至關重要，全球啊，唔係亞太啊，嚇啊會嚴重咧係衝擊啊！而家咧美國所以咧點解會對巴拿馬運河先下手為強？啊，然後咧佢喺嗰邊咧就睇到台灣海峽，又最重要嘅唔好唔記得中間仲有個馬六甲海峽。一切嚟遠東啊嘅航道啊，嗰個海運咧就係呢三個節點啊：巴拿馬運河啊，呢個馬六甲海峽同埋台灣海峽呢度一條線咧通去南韓同埋日本，尤其係石油啊個運輸係咪？嗱，講到呢度咧就香港咧，我成日講，我早兩集講過，中國香港特區政府對於咁樣嘅末日啊嘅。大爆炸咁嘅處境，你到底有幾多分準備啊？係嘛？你與其喺呢度咧，仲喺度吹水，係你閂埋門交底，你有冇向你個阿爺係攞一個應急嘅方案？佢會唔會話俾你聽？係嘛？喺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太平洋戰爭爆發，當時丘吉爾就身為英國首相，係英軍咧喺香港咧嗰個部署得幾多？係得4600军啫。嗰陣時啊，嗰個駐香港嗰個英軍嘅司令叫莫德比，你記唔記得？莫德比咧，佢見到啊歐洲爆發戰爭之後，喺1939至到1941年之間，佢都咧係下令啊，喺呢個新界由荃灣城門水塘一路拉過去西貢，就計建咗一條叫聚酒灣防線。呢條聚酒灣防線咧，就是效法馬其諾防線歐洲嘅咧，就係咧係驚日軍咧係突破呢個深圳河咧係進攻香港。當然後來呢個醉酒灣防線咧係被發現係冇用嘅。你今日咧係去行山，亦都見到好多廢置嘅據點同埋碉堡。但係呢個歷史嘅先例顯示，當時殖民地嘅香港政府對於日本有可能係南侵，係咧攻陷呢個香港啊。是有準備的，所以而家香港人咧去旅行啊，唔好淨係掛住去大灣區。如果你話識得響應啊，阿董建華所講，阿董生好多金句噶嘛，叫居安思危嘅話。如果我係各位留喺香港咧，週末又唔願意去大灣區，要中意行山咧，我就建議各位行一行呢條醉酒灣防線嘅古蹟啦。嗰陣時嘅香港政府、殖民地政府係有準備嘅，即使嗰陣時丘吉爾坐喺倫敦，對於是否保護遠東嘅殖民地，包括香港、馬來亞同埋新加坡，佢未有一個詳盡嘅藍圖。呢啲就叫做有效管治，呢啲就係對香港嘅強勢行政主導。請問你而家口口聲聲，你話你當家作主？你會叻過以前的殖民地政府，你拿出一些行動，拿出一些證據出來，是話給香港人和香港的投資者啫。啊，你不要說叻過英國佬，你好像他以前咁，是對於大動盪有所準備，是不是啊，爆山？ 是啊，因為今次咧，印太司令帕帕羅咧，佢雖然咧就有啲作大啦，我覺得佢對於50万人的絕望死亡呢個字眼咧，令到人有啲拗頭嘅。不過咧，佢去到講到美國嘅海軍嘅情況咧，就好實在喎。譬如佢話而家咧，佢哋美國咧需要2栖登陸作戰嘅艦艇咧，係需要32艘，但係有一半咧係不能作戰嘅，即係話咧個妥善率啊，或者喺船告裏邊咧係維修緊。於是乎咧，其實再加埋咧嗰個船告啊，嗰個維修能力咧就好薄弱。 好多嘅船隻咧未能夠趕及咧修理，咁呢啲種種嘅問題咧，都係佢標示咗咧美國其實喺印太地方嘅脆弱嘅地方。嗱，我唔知係咪有啲叫做有敵深入啊，定係或者係呢個虛質實知啦。但係如果照佢咁講，係如果真係實際嘅情況咧，美國咧喺短時間裏面咧對台灣嘅增援，因為主要係靠海上咧，係完全係唔夠力量嘅。因為就算啊喺美國或者其他地方啊國家盟友嘅陸嘅基地係有坦克、有火箭炮、有步兵，其實都唔能夠有咁多嘅兩棲登陸艦咧，係可以增援台灣。所以其實佢預計嗰個西太平洋嘅戰爭咧，可能係一個即係開頭係好似二次大戰咁樣，係一面倒嘅，美軍可能會遭受到好大嘅打擊。亦都有曾經有軍企嘅演習嘅模型咧，係預計個美軍係會喪失兩艘航空母艦同埋咧十多艘艦艇嘅。嗱呢啲咁嘅情況咧，唔係話真係亂估嘅，因為佢哋而家已經有好先進嘅 AI 同埋人工智能嘅推演啦。咁究竟幾時可以集中到力量可以反攻咧？呢啲根本咧喺帕帕羅嘅聽證會上邊係冇講到。咁當然而家個情況係。開始改善啊！美國嘅船澳而家係增產，希望咧個造船業係恢復，但係好似 Donald Trump 嘅關税要調翻美國嘅製造業翻去本土一樣，唔係一兩年裏面可以完成嘅。所以嗱，你講得啱嘅，可能有人真係會覺得而家唔喐幾時喐？唔通等 Donald Trump 嘅鋼鐵業嗰啲造船業全部復甦曬之後先喐手？咁會唔會已經係太遲呢？ 美日安保条约咧，最近美国国防部长咧访问呢个日本啦，系嘛？佢咧系讲过咧系会加强喺韩国嘅驻军嘅，就唔系减少。咁之但系咧就呢个帕帕罗而家所讲，美国要加强部署啊，系嘛？要加紧啊呢个起多啲海军战舰，呢个就最快都要咧一至两年。加埋日本咧最近防呢个亦都系受到美国嘅压力，要佢咧加强自己嘅防卫能力。就算佢做原子彈咧，三個月至到六個月咧，先至做得出咧，係100多口。咁另外咧，嗰啲海上自衛隊要變成真正日本啊海上嘅皇軍咧，又係要一至兩年。所以最對於啊呢個中南海裏邊嗰個最高嘅壓頂咧，會有人話佢聽，仲等到兩年。兩年之後啊，美日嗰個部署已經成熟啦。咧佢而家話俾你聽。在未来一年至两年，他现在才急起直追，一两年之后这些数字才 ready， 我们为什么要等一两年？为什么不是今年呢？会有人这样说的，或者旁边有人会这样说。好了，这样的话呢就变了那个战争那个风险，就是西太平洋战争的风险是将会呢是提早到今年。你要留意这个 Paparo， 不帕罗呢，他今次是讲西太平洋，他不是讲台海。我一向咧都讲过，喺美国啊嗰个全球嘅战略地图望向太平洋咧，系冇台湾海峡呢个概念嘅，只有西太平洋。台湾系唔系中国嘅一部分？美国唔 care， 但系喺美国嘅海平线里边，台湾绝对系西太平洋美国战略利益嘅一部分。所以佢今次系用到西太平洋，佢冇讲到美国一定要参战。但是他说核战的风险增加，其实暗示美国会参战。现在呢你最基本的那个海军的实力的差距，这个最中立的比较中立的就是俄国。俄国呢两年前有一个军事评估的报告，认为呢中国在海军方面要追上这个美国呢是最少要20年。因为呢第四艘航空母舰现在中国呢才即将落水，现在美国已经超过10艘。嗱，呢個咧就唔係話淨係打拼中國嘅海軍嘅幾多艘戰艦，佢嘅總戰艦咧係驅逐艦啊、炮艦啊，而家多達256艘，係嘛？佢個計噸位咧係僅次美國全世界第二位。之但係咧，佢有導彈，而家有呢隻新嘢叫做咧係無人飛行啊嘅轟炸小型啊嘅器具，而且你美國咧嗱，佢個強勢就係分佈全球，包括西太平洋關島同埋沖繩島啊。嘅海軍基地，但係呢啲海軍基地同樣咧，你係暴露於中國嘅攻擊之下。至於台灣，佢唔使一下曬曬幾多艘軍艦，佢可以咧係網絡攻擊， 或者咧係轟炸台灣嘅核電廠，同埋咧水庫啊呢啲咧民生嘅措施，就令到咧你台灣一片烏天搶地。嗰啲而家啲年輕人啊，你睇下喺南京西路啊，呢個信義啊，啊嗰啲廣場啊，啲大陸有大媽舞，我見到台灣啲年輕人咧都中意喺西門町嗰啲廣場咧係彈吉他、翩翩起舞，過住嗰種歲月正好嘅日子。喺度討論緊啊！呢個國際電影節啊，邊套伊朗片好睇喎？或者邊套拉丁美洲啊，係反抗強權嘅戲啊？佢哋喺度咧係討論緊，仲係呢個以巴衝突裏面咧，我哋台灣年輕人嗬，我們年輕人應該站在巴勒斯坦的一方面啊，因為咧以色列這個霸權啊，我們是不能夠接受啊。咁咧喺呢啲台灣仲喺度開緊啲沙龍會。年轻人来讲呢，你要睇下呢就係佢哋有冇战斗嘅意志，呢全部都喺对方喺中国嗰度呢係会评估嘅，係咪？咁但係呢即係美国而家就係点解呀，呢个日本啊最近啊就话俾你听，佢喺呢个冲绳岛紧急疏散20万人呢，20万人疏散去九州鹿儿岛嗰度有晒呢临时嘅住宿。点解20万人呢？沖繩島的總人口超過400萬，那20萬人呢，我估計必定是鄰近美軍基地的地區的20萬人，因為他如果那裡首先遭到中國的導彈或者飛機轟炸的襲擊，所以呢美日雙方其實已經埋位。韓國呢就比較危險了，因為韓國的立法院那裡是被左派呢是成功推行一場政變，將一個比較硬淨的總統尹錫月呢是不但推翻，而且咧仲置诸审判。嗱，韩国嗰度系会甩碌嘅，因为呢度已经成功啊，系被对方咧喺呢个呢条防沙网咬穿咗一个窿。咁你呢个美国嗰方面啊，以前系点咧？如果以前系列根啊，甚至卡特嘅时代咧，就会用中情局啊，系有一个暗嘅行动咧去巩固。呢个南韩咧，你而家左翼啊，或者你呢个左派，你咁样公然咧，喺度睇緊美國喺西太平洋利益嘅眼眉，之但咧喺列根上台之後咧，美國咧係逐步啊，係取消啊呢啲咧海外啊對於敵對國家嘅暗領袖嘅暗殺計劃。嗱，呢個咧亦都係對自己不利嘅。如果你話 Donald Trump 咧係想恢復翻咩以前100年前嘅麥堅尼總統嘅時候關税，你亦都要同時咧係有乜某種程度上恢復翻50年代胡佛啊。Hoover 做聯邦調查局局長，同埋甚至一定程度嘅麥卡錫主義，你喺美國國內已經推行啦。咁麥卡錫主義流行嘅時候，喺美國國外係咪有中情局啊？佢嗰個勢力係好強啊，係咪啊？係會有各種啊，係暗嘅軍事政變同埋呢個暗殺嘅計劃，呢啲咧唔見到有嗱，所以咧就 Donald Trump 嘅弱點其實。是不是他始终是一个商人呢？那时候艾森豪做美国总统的时候，人家是身经百战，是军人出身，是不是？就算是金乃迪，他是富家子出身，他旁边的 team 都很强。这些时候你美国不是说只是讲热战，还有不只是冷战，还有暗战。暗战那里他是否是 ready？ 所以现在这样的形势我觉得是非常之即越来越紧迫。 系 嘛，都讲到出嘴边噶啦。 嗱，睇一啲 美国呢个叫 state of emergency 系进入紧急状态。 其实表面上你就大家睇到演习啫，但系打仗咧唔系净系睇表面上边演习嘅军机数目或者船舰数目，其实系要睇个后勤或者生产力或者英文叫 logistic。咁我哋睇一睇咧，最近另外一则唔系好多人留意嘅消息，就系解放军海军嘅054B 护卫舰钦州号编号555，最新咧就系入列啦，用佢哋嘅字眼。咁呢艘咧系4年来咧第二艘啊嘅护卫舰，咁个建造时间咧前后咧只系2年啫，呢个速度咧系好快好快。咁呢个系新型嘅护卫舰咧，主要系利用作为反潜啦，同埋防空搜救嘅作用。咁咧，主要系配备俾航空母舰作战群嘅。咁当然就系针对山东号或者而家第四艘航母嘅建立 呢啲咧就係個作戰群裏面需要嘅艦隻啊，即係俗稱嘅配套。咁我哋相較於譬如睇翻美國海軍最近嘅情況啊，佢上一代嗰個頻海嘅戰鬥艦嘅計劃已經失敗咗啦。咁啲戰鬥艦都已經即係一艘一艘咁樣封存退役。咁最新嗰個星座號嘅護衛艦計劃咧，用咗5年時間啊，用咗5年時間個進展咧，只係10% 嘅啫。成個計劃咧係延後咗5年嘅，即係話咧5年內咧毫無寸進，根本冇一艘戰艦咧係完成到。咁當然就係同頭先我哋所講船澳同埋佢哋嘅軍工業嘅生產力有關，或者真係美國嘅呢啲鋼鐵啊造船嘅年代已經過去啦。咁但係你相對於解放軍，佢兩年裏面咁樣兩艘又護衛艦又會生產，跟住好似我哋叫做啤玩具咁啤出嚟。咁但係美國嘅新型嘅護衛艦咧，5年裏面咧都唔完成唔到。咁你就見到咧，其實即使而家美國海軍依然係世界第一，依然咧個艦艇嘅數目咧、噸位數目咧係第一。咁但係如果打落去，即係譬如話打一隻少一隻嘅話咧，其實未來幾年裏面解放軍嘅艦艇數目咧係會大幅增加，特別係兩棲作戰嘅艦艇，我哋講過啦。譬如除咗嗰啲民用嘅滾裝船之外，就係嗰啲有棧橋嘅登陸艦。咁呢啲全部咧都係睇到嚇好積極地準備緊一啲兩棲作戰。咁但係相對於帕帕羅所講，美軍嘅作戰艦艇預計嘅32艘，竟然有一半咧係不能夠作戰嘅。咁你就見到嗰個強弱嘅懸殊喺度，依個天平喺度改變緊。 而家美國海軍咧，喺全世界總共有374個呢個軍事基地，分布喺咧係140多個國家。喺美國國內咧，亦都有多達係242個軍事基地。而中國喺中國海外咧，只係得非洲東岸嘅吉布提守住紅海啊！嗱，呢個咧係戰略要衝啊嘅一個軍事基地，表面上咧係唔夠，但係中國咧有其他嘅，將共產黨喺呢30年咧，佢有一種思維叫彎道超車。呢個彎道超車咧就係我唔安排你出牌，好似喺宇宙旅行咁，我揾到個蟲洞，我得閒嘛，邊度得閒設計一艘太空船係可以咧係行10光年、100光年。那個蟲洞裏邊，我5分鐘我可能到咗銀河系嘅另一邊。所以而家 Donald Trump 呢個戰略，而家加關税同埋反台，摧毀全世界呢個咧全球化都是彎道超車啫嘛，係嘛？佢都是學了中國啫嘛。彎道超車者即是一種顛覆性的思維，而中國咧，無論係經濟發展，佢嘅人口去到美國同埋西方嘅謀生，同埋佢嘅旅行啊，嗰啲遊客啊，係爭台爭位發爛渣，個個都有彎道超車嘅戰狼思維。你夠唔夠佢彎道超車咁離譜？換言之，即係佢哋自己都識講。是叫冇底線。嗱，呢個咧，你淨係喺沙盤推演咧，你推演嚟推演去咧，係根據美國70年甚至係更長嘅時間，西方國家同德國納粹啊嘅嗰個咧，甚至係再早200年前同拿破崙嘅戰爭經驗，呢啲咧彎道超車嘅思維係唔夠啊。當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就係彎道超車，只不過佢反艇啫嘛。中國咧，如果一旦咧，是爆發西太平洋戰爭，佢日日都會有彎道超車嘅代表作。佢點樣彎道超車？你唔知道，你可以諗到咧3幾樣，但分分鐘佢10幾20樣。人海戰術咪就係當時嘅彎道超車咯。彎道超車4個字明唔明啊？香港人就唔明啦。同大陸人打交道咗幾十年，哇！佢咁都做得出嘅，哇！佢咁嘅喎，哇！眾目睽睽，佢可以咁樣嘅。点解唔可以？佢每一个大陆嘅小红书同埋咧喺出边嘅购物客都有弯道超车嘅思维，你有冇咧？你美国里边嗰啲军事学院西点军校有冇弯道超车嗰个准备咧？或者你识唔识用呢个？我哋唔知道，或者佢都有。之但系可以肯定，一旦西太平洋发生美中嘅大战，一定唔同今日嘅乌克兰战争。点解唔同？因为乌克兰战争美国冇出手啊。乌克兰战争到今日都是乌克兰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北约都没有卷入，但一旦西太平洋爆发战争，必定是95%的机会以上 是美中之间直接的战争。一直接的战争，你觉得美国现在这么多的报告，它会不会容许这场战争会拖三年这么久，好像现在俄乌战争这样？我不相信啊。所以呢，一旦 touch wood， 希望不会爆发。一旦爆发呢，这一场西太平洋的战争一定是整个 mindset 是不同的。是你以为呢啊，今日乌克兰听日台湾，我相信 consequently 在 后果上面，我相信都不同。 对手不同，战争形式都不同。譬如二次大战，你面对日军的作战，原来他们是不投降的，他们同你呢玉石俱焚的，他们呢连军医啊他们都不放过的。这些呢、都是弯道超车，是吧？咁啊，等于寒战嘅时候，你面对嗰啲解放军，佢净系带一日口粮嘅，跟住佢唔着嗰啲防御寒衣服，佢竟然可以咧，同你喺个长津湖里边作战嘅。嗱，呢啲又系弯道超车，因为喺你嘅常理作战里边咧，你系唔会发生啲咁嘅情况，咁佢就会做到咯。咁如果引申落去西太平洋嘅战争嘅时候咧，亦都可以有弯道超车，即系例如佢为咗击沉你一艘航母。佢可能用十艘军舰换你嘅，嗱唔紧要，因为点解咧？因为第一，佢觉得咧击沉你一艘航母咧，呢个系对于佢嘅士气啊，或者个国际嘅形象咧，系一个抬升。而佢嘅军舰咧，好似我之前讲过，等于系前苏联制造嘅坦克车一样，佢用十架换你一架，佢都觉得抵嘅。啊，因为无论佢嘅成本啊，或者佢嘅人命啊，喺佢眼中系唔重要嘅，佢重要系要你一艘航母。嗱，呢啲亦都系弯道超车嘅作战方法，即系话你唔可以根据一般啊，兵书或者叫做大家两国交战以往嘅惯例，用佢咁样推敲，唔会。 啊，你话佢十艘战舰啊，你讲得平嘅，咩叫弯道超车？啊，我用二十艘战舰换你一艘航空母舰，我再加一个城市都得啊，因为我预咗你会向我首先发动核战啊。 系啊， 你向发动核弹系边几个城市啊？我预咗将香港、上海送俾你化为废墟都得，呢啲就叫做弯道超车。 系啊， 你香港人有冇谂过啊？喂，我动态清零，我已经表演过一次俾你睇啦。你上海啲外资走咪走咯，你啲西人全家，我全家钉晒你一个社区嗰度，搵嗰啲咁嘅大白兵喺度睇住。喂，你啲鬼佬改革开放，美国嗰啲投资行去中国嗰度住咗十几廿年。在 M on the Bun 那裡喝酒攬住條女，你會估到突然間一覺醒來是會回到那種北韓式的禁閉管理嗎？我說你覺得不是的，朱鎔基、江澤民他們很開放的，他們講英文的、你錯了，你估不到的。所以這個戰爭一旦爆發，是會很多事是超出一般人的想像力之外。所以但我要问中国香港特区政府 ，Are you ready？ 定系你下下而家坐喺度系等 order？ 啊，等呢个 order 系乜嘢 order？ 啊，玩弯弯道超车嘅时候，你会点？好啦，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加入风云会，拜拜。你都知啦，而家香港。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和爆Sir会以轻松的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啊，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嘅，你可以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系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啊，由自入兴啦，